在没有叶子的冬天沉默。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一辆能带我远离悲伤的车。

用力把歌唱。 阳光洒满秋天，我的心那么冷，站在窗前，恍惚你从晨曦中回首，坐在阳光

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fib, I don't want to know the place is buzzing. Can folk come to see Yvonne by the dozen? Dress in style, go hog wild with me, oh my, oh. Summer gone,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io. Dress in style, go hog wild with me, oh my, oh.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io. Goodbye, Joe, you gotta go, me and Mayo. Me gotta go, pull the pirogue down the bio. My phone, the sweetest one, me and Mayo.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io. Jambalaya, crawfish pie, and fillet gumbo. 想起忘记，眼泪成了忧伤，发霉里头像是流水，失去不会转过身，雨水却在不知名的清晨纷纷。Say why， 哦，寂寞像永恒。可不问不问、oh, why 爱不灭尽灵魂、oh, I say why 爱让你充满疑问 And why 爱总让你一点不深 我身旁，圈圈你又常将我寻到，盼着我想，盼着我

弯，含泪望远处，望着山川河水倾注而走，独自行走。 最后只